迎嚟到星期一晚嘅学人沙龙。有一位艺术家咧，即使你对艺术冇乜研究，但系咧一定都听过佢个名。佢可能系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艺术家毕加索。佢突破传统，不断创新，创造咗好多令人深刻嘅作品，更加启发咗咧一代又一代嘅艺术家，影响至今。今日咧，我哋题目就系毕加索的前世今生。咁啊，介绍下我哋拍档先，心流家黄仲远 Mills，Hello， 大家好。 視覺藝術家李思宇 Alpha， Hello， 同埋今日咧特別請嚟嘅一個嘉賓主持就係、是、藝術家黃麗欣 Cam。咁 Cam 喺其他嘅晚上都有做主持啦，咁身份就係廚師啦。但係呢個係你表面嘅身份，你實際嘅身份咧，我認識你嘅時候咧都係一個藝術家其實。咁所以今日就即係仔仔一堂啦。有幾位咧對藝術特別認識得深嘅主持喺度。咁又有幾 廚師， 廚師係深嘅，係啦。咁但係有幾位咧，又好似唔係好熟嘅。但我又唔講邊幾位係最熟藝術啦。咁大家都顯而易見嘅咁。咁但係咧，點解會講畢加索咧？就想講少少前設先，就係、是、因為咧，我哋最近即係喺香港啦 ，M 加博物館其實有一個幾 難得嘅一個好大型嘅畢加索嘅展覽。咁亦都好配合到即係本身即係藝術館嘅展藏品啦，同一個畢加索嘅大師作品嘅一個對話，一個亞洲嘅對話咁。咁所以即係我哋都想借呢個機會去討論一下呢一個咁重要嘅大師。咁但係畢加索係好有爭議性嘅。大家所認識、所理解嘅畢加索第一個印象係點咧 ？Alpha 講先啊，不如。 我會好覺得佢係一個天才，但係同時又好情感爆發，其實好妒忌佢嘅才華應該話。其實因為佢好早期已經展現咗佢嘅天才嗰樣特質出嚟，天賦異禀啦。因為我其實早兩年啱啱喺巴塞隆拿嘅時候去藝術駐村嘅時候，咁我又睇到佢嘅博物館，然後睇最早期嗰一 part 嘅時候，其實當時佢都仲係受緊十九世紀嘅歐洲學院派嘅影響嘛，咁佢已經有好多佢當時最早期嘅畫作出嚟，尤其是當睇到佢只係十四五歲已經可以畫出一幅第一次聖餐咁犀利嘅畫嘅時候，嗰、那個完成度同埋個細緻度之高係令我覺得十分驚嘆。 因為另一個我哋會有嘅重點就係聽 Alpha 去讲毕加索同毕加索嘅相关嘅故事同埋经历嘅，因为佢系直头接触过毕加索嘅后人嘅。 又唔算系直接咁样去接触嘅，因为早两年喺巴黎嘅时候有一个个展，咁当时我哋嘅画廊系邀请咗佢哋后人，其实系佢嘅毕加索嘅孙心普嘅画廊，咁佢哋就有人嚟睇嘅，但当然接触佢真人咧，我就冇份，系首先系我哋嘅画廊嘅人去到同佢倾过一转，然之后佢就派出咗呢一个佢哋嘅策展人啦，同埋佢哋嗰边嘅 M D 嚟到睇，其实佢个孙心普Elman 咧，佢就上嚟睇，但佢就咁啱要上机就嚟唔到，但系单单系接触到佢哋。嘅家族名字 Picasso 都令我覺得好係一件好夢幻， 已經係我哋當中應該係最近嘅嗰個距離。 係，因為我諗過人生裏邊會接觸到佢哋嘅後 人。阿 Cam 咧，阿 Cam 你同畢加索嗰個距離係一個 我諗而家近咗，因為有 係 啦，近咗 Alpha。 我係最遠嘅， 因為你坐呢度。 唔係你都識 Alpha， 所以都近咗 three degree 咁樣啦。係啊，咁我就係、是、其實我讀藝術以嚟，我都冇特別。喜愛過畢加索嘅，因為對於我嚟講，佢好商家，即係佢好識得宣傳自己，佢好細個已經知道藝術市場嘅遊戲點樣玩，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啊，佢好商業味道好重，咁而我亦都喺佢嘅畫度唔係好睇到佢嗰、那個。情感好細膩嘅情感，咁所以我諗係中唔到我心裡面嗰個喜愛咯，係啦。 咁就啱啦。今日有人係欣賞啦，有人係麻麻地啦。咁你係邊個咧？ 我係同畢加索咧， 係點咧？ 同佢商品係好有淵源，即係某程度上咧，佢對我嚟講係一個 icon， 係啦，即係我未必唔係太識欣賞佢啲。畫例如佢個情感又幾細膩啊，咁啊當然我有睇佢嘅啲畫又睇分析，因為咧我當佢有 icon， 所以去到馬德里嘅時候咧，係就去索菲亞藝術館嗰度咧，就係專門就係睇佢嘅畫，而且最出名嘅畫啦。 係喺裏邊。咁咧之後咧，我係買咗佢啲商品嘅。 係 係啦， 即係最多時間就係停留喺嗰、那個博物館個店嗰度。 你講啦，我買咗係雞梨油嘅鹽樽啦，pepper 嘅樽啦，類似啲咁嘅，但係亦都等於，因為我中意佢當中嘅議題。 嗯。 如果你一定要問我咧，我對佢個印象咧，我直接啲講咧，我覺得佢。我第一個印象係渣男咯。 哦， 係啊，但係我唔係唔中意噶。 係，但係就我唔係唔中意，恨自己做唔到。 你可以咁講，即係頭先阿 Alpha 咁樣講，佢嗰下咧，唉，麥嘉索啊咁樣，我以為佢話一定係想話佢渣男，真係好夾。啊，點知佢話佢係藝術天分真係好妒忌咁樣嘅，咁我就係妒忌佢呢一邊，因為佢感情生活啦各樣嘢，因為我就係睇佢畫佢啲女朋友畫，跟住去睇翻佢。自己點睇，同埋佢對於一啲嘅議題，我係對嗰啲有興趣咯，即係本身就未必係個藝術嗰個角度去睇，佢做出嚟嘅議題唔係佢嘅人本身。 咁嗱，我哋又要對佢公平啲嘅，即係對佢個評價之前，我哋應該係要令到觀眾都睇下同埋認識下佢究竟個作品係點啦。 嗯 同埋佢嘅戀愛史係點啦，先知道究竟佢係一個大師啊，定係佢一個渣男啦咁。但係先從作品講起先，即係剛才阿爸講到佢係一個天才，佢都好多天才有嘅故事嘅。即係舉例話佢啱啱即係識講嘢，第一個識講嘢嘅字就係鉛筆咁樣。呢、這個我係唔信。係 咪真 的 啊？我唔信、啊 有沒有。有冇咁神 化？佢自己擺出嚟嘅 marketing 嚟㗎，我覺得呢個係。 咁但係你呢個有前設啦，都係因為你一路都覺得佢係 marketing。 冇錯。 咁但係有個真嘅就係、是，我估係真啦，即係就係因為佢爸爸都係畫畫嘅。 嗯。 咁但係佢爸爸當佢去到見到畢加索畫到十三四歲，剛才阿爸所講十三四歲嘅時候，就爸爸覺得哦。呢、這個仔畫嘅畫已經 自己都不及， 係啦，超越咗自己。嗯、我諗呢個都係佢童年一個，我估係好令藝術家羨慕嘅一個狀態。好、嗯、早就已經掌握到個技術，嗯、 而好早掌握到技術之餘，亦都有充分地受到培訓咁樣樣。咁係咯，就係、是、佢當初分好多期噶嘛，佢早期就係嗰啲學院派風啲，然之後已經就轉咗過去巴黎嗰度生活噶啦嘛。咁、嗯、所以嗰陣時係咪藍色時期噶啦？嗯已經是藍色時期的時分了、藍色時期的時候他因為剛剛去到巴黎又很情感很孤獨啦跟住又經濟狀況又不好啦所以就比較憂鬱那就經常是畫一些憂鬱色調的畫同埋都是描寫緊啲好孤獨的畫像同埋人像。 同埋佢好朋友死咗嗰時所以對於死亡有個初次接觸咁樣。 講起藍色時期的畫呢今次個展覽裏面都有一幅嘅我哋可以俾即係觀眾睇下啦一個男子肖像嘅畫。咁剛才講到啦即係呢個時期呢正如阿 Cam 所講咧，即係呢個時期佢係畫呢個好孤獨嘅一個狀態，即係你見到呢個人咧嗰個目無表情。但同時間我都想提即係觀眾就係、是、呢、這個時期嘅話咧，同你哋想象中或者印象中嘅畢加索咧，可能距離都甚遠。 完全唔同， 係咪？即係呢個時期嘅話，大家見到就係一種喺城市裏面去揾到嘅一啲角落啦，一啲人嘅。沉思嘅狀態啦，好悲哀嘅狀態啦。咁但係同一時期咧，呢、這個時期咧亦都仲有一樣嘢咧，我覺得係佢早期會去即係叫做影響住佢嘅，就係佢早期嗰啲聖像畫。 嗯， 即係因為佢其實一路都畫緊好多聖像畫，咁而聖像畫對佢嘅影響咧，其實藍色時期係相對明顯嘅、 嗯， 即係見到嗰種憐憫嘅感覺啊，一種叫做或者個世界好多苦難，然後即係藝術點樣帶。帶出一種慈悲同關懷，我自己啊，即係畢加索，我覺得係分時期去喜愛與否嘅。 嗯， 即係藍色時期畢加索咧，反而係我比較中意嘅。 嗯， 因為其實我真係感受到個畫家同個世界嘅關係多一啲嘅咁樣。 我從心理去睇翻佢嗰個，你話藍色時期咧。我覺得似是一個 projection 的時期即是說呢我是做一個心理投射所有的話、尤其是剛才 Cam 所說呢他有一個朋友過世了 輕生 是啦我專研究這個是他的過程是求婚不遂是啦那他還有一個動機想可能傷害個女仔的是啦那失敗那跟著他自己去輕生咁其實咧，我開頭喺度諗嘅時候咧，等我知道呢件事嘅時候，我喺度諗緊。當然啦，佢呢件事好影響佢藍色時期裏面嘅畫噶嘛。我諗緊會唔會都影響佢對同女士 去相處，尤其是之後嗰時期係好受佢個愛情影響噶嘛。即係我成日將呢兩件事咧係幾扣埋一齊嘅，即係佢最好嘅朋友，佢個經歷係乜嘢？而因為咁樣輕生，點樣影響到佢咧？而佢呢段時期同埋佢之後嘅粉紅色時期，其實都係好一啲心理投射嘅顏色落去，係啦，或者我自己而家嘅感覺係點樣？我想投射翻落去，透過顏色或者透過個畫作咁。 係，因為直頭粉紅色時期嘅開始就係因為戀愛啊嘛，基本上係一個咁樣嘅投射。 係，佢過咗藍色時期點樣去過渡？係因為佢進入咗呢一個戀愛啦，就同費爾南德係無特異地去相戀，咁同埋個生活開始就穩定，咁所以啲顏色風格就由藍色變咗做比較明亮嘅 生活穩定。買到第一幅畫咁啊！ 又係喎， 冇錯。 藍色時期嘅時候真係幾窮嘅，因為都窮得幾交關。 跟住就所以就變咗粉紅色啊，明亮啲嘅粉橙色啊，即係描繪嘅嘢都係即係圍繞住身邊，即係可能馬戲團或者係家庭嘅場景等等例如係雜技演員與小丑等，咁就係風格就轉趨於明亮。咁但係都係巨像啦，當時即係線條簡化咗啫。 咁跟住係咪要講埋跟住之後佢由粉紅色時期轉入去立體時期，咁其實又係關於都幾關於女仔事啊，我覺得。跟住對去到後期拍拍拖開始個感情淡落嚟啦，咁跟住就開始佢我覺得係開咗佢一個戀愛嘅周期，佢開始之後就好多唔同嘅關係，而好似每一個關係都會影響到佢某一個時期嘅開始咁樣啦。不過咧喺佢去到後尾立體主義時期咧，最主要唔係女仔影響佢嘅，係喺都係女仔，不過一個同性戀嘅女性，咁就係1906年啦，有個叫做 Gertrude Stein 嘅藝術其實 教母啦，你叫 係教母啦。咁佢亦都係一個收藏家，佢係一個美國嚟嘅猶太人，咁屋企應該都好有家底，咁佢就可以每個星期六都會搞一個 沙龍 問人係啦沙龍咁樣，俾一班藝術家收藏家一齊去佢屋企喺度傾唔同嘅藝術。咁嗰段時期咧，對於畢加索非常之重要。其實西班牙上年有個展覽咧，係關於1906年佢嘅。Turning Point 就真係1906年，咁佢就係由1906年嗰個沙龍識咗好多唔同嘅藝術家啦，咁有好多文化嘅衝擊啦，亦都識咗好多藏家啦 ，Stein 都好鍾意佢，介紹咗佢好多俾好多藏家知，咁佢就開始個藝術市場都好擴大啦。咁由嗰時咧，佢開始影響到佢後來，佢不停地轉唔同嘅諗法、唔同嘅主義嘅一個一個時段咯， 海明威曾經講過嘅，史坦因搞嘅呢個沙龍咧，係一個流動的盛宴，咁而畢加索就係其中嘅一碟餸。我哋翻嚟咧，繼續講下究竟畢加索其他時期有咩作品同埋故事。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咁啊，剛才我哋就講緊呢個畢加索的前世今生。咁啊，從佢唔同時期開始講啦，即係藍色時期到粉紅時期，跟住就係立體主義時期。立體主義時期都應該要講多一陣嘅，即係立體主義究竟係咩？大家聽落去咧，就幾個字都好似識嘅，但係加埋其實係咩嚟嘅咧？ 其實立體主義咧就唔係真係佢嘅畫法啦，唔係真係畢加索開始畫嘅。咁其實喺19世紀末嗰陣時咧，係塞尚咧，佢都開始咗 explore 發展呢一個方向嘅。咁其實佢就首先塞尚一開始畫咧，係用一個風景畫啦，有啲屋喺度，咁佢就將啲屋佢個前後其實佢唔明顯嘅，咁佢就將佢拆解，將佢變咗做一個個面塊同埋直線橫線。同埋啲陰影咧，都會開始唔係佢平時自然畫法嗰一種方法，咁就令到將件事拆解咗，變咗做一個立體嘅形，一方塊一個形狀咁樣再呈現翻喺個畫面上邊咁樣咯。 基本上我哋一般就會見到一個畫面嘅時候，就會覺得好似自帶透視啊嘛。即係我哋睇塞尚嘅畫，成日都話好似個透視法好似去除咗咁。咁但係呢個係個看世界的方法，即是说究竟如果我看世界就是以颜色和板块和线条所组成的时候，究竟是怎样呢？这个呈现就成为了立体主义的一个，我想是一个思想上的启发，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在一个平面里面看到 多視覺的一個拆解咁。咁、而當時其實畢加索同呢個布拉克就開始去研究點樣去拆解，即係呢啲 dimension 啊，所謂嘅東西啦。咁而其中一個咧，我覺得佢都借得幾多嘅就係、是、或者影響佢，同時間影響佢就係對於非洲藝術嘅嗰個關心啊，即係嗰個面譜嘅關心， 係似啲圖騰面譜， 係啦。咁所以因此你見到喺嗰個時期咧，或者其實之後都有影響，就係、是、例如佢畫好多人像嘅時候咧，例如有一幅畫，剛才你講史坦恩都係嘅，一幅史坦恩嘅畫作咧，就係、是、你見到係有某種嘅面譜化嘅過程，即係咧佢唔係完全唔似真人，但係佢就開始面譜化。但係呢度有個故仔，我突然間諗起。就是咧，史坦恩講翻咧，畢加索畫呢幅畫嘅時候咧，係話其實可能史坦恩係自己擺咗一個好面譜嘅樣子出嚟，真係俾佢畫嘅。因為咧，好似係唔知連續畫咗19次，定係90次，總之唔重要嘅數字就係好多次。然後畢加索都唔滿意。咁唔滿意到史坦恩都好唔滿意，因為你已經畫咗好耐啦，咁 所以黑面。 所以咧，有陣時見到個顏色灰黑咗咧，可能係真嘅。立體主義之後其實有好多時期，我哋等陣可能慢慢繼續講話再講，因為後面時期開始就細碎啲啦，即係會有其他影響，例如超現實主義咁。因為最主要點解我哋要繼續推進呢，就係、是、我身邊嘅呢位心理學家呢就開始不耐煩要開始講呢個情史，因為情史，因為究竟我哋要討論佢係咪一個渣男呢，咁但係從何講起呢？ 首先要作為一個講得人叫做啊，你講下嗰個人嘅情史啦，佢一定要多啦，係咪？咁幾多段都唔好講，你就咁睇嘅話，幾多任寫出嚟嘅女朋友啊、老婆啊，都總之係多於一，肯定啦，即係多於五啦，即係類似咁嘅女朋友。 佢好多話都係話佢嘅情人噶嘛， 係，同埋好多女性嘅展示嘅出嚟啦，例如立體主義嘅時有一幅係講緊喺妓院嘅一啲嘅情況，亦都係同女性，亦都係佢其中生活嘅一部分。 啱啱啱。 因為咧，我自己最深刻嘅情況咧，係因為我都係研究佢嗰個心理，其他嗰啲咧，其實都會係一啲同佢好糾纏啊，跟住好多嘅感情嘅背叛啊，咁跟住令到佢好唔開心啊，最後就畢加索主動脱離咗佢。 糾纏係一個嘅，即係剛才例如阿爸講到，從藍色時期到粉紅時期嗰個過渡咧，其實費爾蘭迪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嚟嘅，即係幫佢帶咗出嚟。但係佢都應該有7-8年，如果我冇記錯，7年啊，即係嘅一個一時期，但係後邊咧最後都係金錢糾紛嚟嘅。基本上几段情史最后都是用金钱作为一个埋尾的。 好像没有一个除了最后那段感情之外，其他前面那些全部都没有好结果。 是。菲兰迪最后就是那个金钱纠纷，就是他想出一个回忆录啦，就是关于毕加索啦，然后毕加索又要尝试去买回不给他出啦。这个是我觉得毕加索整个一辈子的历史里面呢，对于我来讲啊。 污点 。即是你大氣啲啦， 係咯，但係都重複做嘅喎呢件事。 係啊，佢就係一個唔係大氣嘅人。 係， 我以為佢已經唔介意嘅啦嘛，因為佢已經即係好似好公開地已經好多段。 同埋佢阿菲蘭迪係主動，我冇錯，佢唯一一個主動去 同 佢分手嘅嘛。佢分咗手之後，佢有得 又唔係嘅，即係佢人應該 有啲都會 之後 係啦，佢有啲佢。唱衰佢啊，令到喺藝術界嗰度立足唔到啊，即係佢揸就揸咗呢度，即係我覺得感情上面有啲咩問題唔係問題，係啦，之後散嘅時候你仲會做呢一嘢，再加上你頭先講嗰個污點，我覺得呢件事係黑咗一個就話我是一個咩男咁樣嘅情況。 但係費爾蘭迪之後有，當然費爾蘭迪只係一個開端啦，叫做之後就陸續有嚟啦。 係之後就去到佢同奧加嘅婚姻啦，咁但係之後再有令到佢直接推進佢可以創作得更加多嘅一個重要嘅金髮妙思就係瑪麗啦。咁其實佢真係我諗愛情對於畢加索嚟講簡直係一個情感引擎啊，因為喺尤其是係瑪麗啦，我諗嗰個大概係佢人生裏面可能係最痛愛嘅最愛嘅一位女性。喺佢同瑪麗拍拖嘅時間咧，佢係時期佢係創作出上百件嘅作品啦。例如話好重要嘅夢啦，同埋就係海邊的人像咁樣。喺嗰個時期咧，就剛剛係佢嘅婚姻有問題同奧加，而佢又秘密地開始咗同呢個瑪麗嘅熱戀。咁瑪麗係一個又年輕又 青春又温柔嘅女性，咁所以其实大部分去描绘佢嘅画作咧，都系有一种柔美嘅色彩嘅。咁呢一幅作品咧，我就倾向于相信佢系画紧马里啦。咁佢哋嗰个时段就成日喺即系去度假，咁呢个背景咧就系一个海边一个沙滩，就应该系佢哋其中一个去度假嘅一个地方。而你见得出其实佢嘅色彩各样嘢其实系融合咗几种风格嘅，除咗系有立体主义之外，亦都有呢一个超现实嘅主义嘅风格喺里边啦。因为佢嗰啲扭曲嘅头像啊、人像啊咁样，咁其实个立体主义喺呢度咧就已经系唔系嗰种几何形式或者系破碎嘅，但系都可以睇到从佢嘅解构佢个面部，或者系即系有多个视觉去到表现嗰个轮廓，咁都睇得出嗰个仲有立体主义嘅嗰样嘢喺度。 系，超现实主义简单嚟讲就系一种好似梦境般嘅状态嚟嘅，即系理论上啦，应该系画紧潜意识嘅一啲嘅想像到嘅东西，或者你自己都冇留意到嘅一啲符号咁样。咁但系好肯定嘅就系你刚才睇呢幅画嘅时候咧，就系系欢欣嘅。即系整件事就系有种童趣啦，有種趣味啦，即係畢加索嘅嗰個超現實主義嘅時期咧，其實你會見到佢好多咧好浮嘅東西。嗱，如果我哋好細緻睇啲畫咧，佢好多畫都係坐實咗嘅，你會覺得佢 grounded， 即係係一個唔會喐嘅。但係呢段時期咧係多好多會飄嘅東西。人會變氣球啦。當然佢畫女性身體亦都會同好多嘅曲線同圓形同氣球，即係有個共同重疊嘅符號啦。呢段時期都係會見到好多呢啲咁樣嘅符號會出現咁樣。 係咯，咁佢即係其實係呢、這個就係一個佢即係頭先呢張畫個年份咧，應該係佢同馬麗都一段時期㗎啦。咁佢都仍然係沉浸一個愛情之間。 我咁樣問一下咧，其實頭先呢幅畫咧，如果阿 Alpha 佢唔係講係阿馬麗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係兩個人嘅纏埋一齊嘅。咁其實會唔會都有佢自己份？我突然間就咁諗啊，因為我覺得係兩個人或者多過一個人嘅一個情況咯。我以為佢真係畫緊佢觀察到嘅嘢。咁如果佢係馬麗喎，我諗緊會唔會佢自己有份？ 都我覺得都有機會， 唔肯定。 唔肯定， 我諗連佢自己都唔肯定，即係因為咧，佢同馬麗又好似講到好似好甜蜜咁啦，但係最後咧都係因為有愛者係啦，即係朵拉嘅出現，佢又變咗三個戀，即係不斷重複嘅，其實都係一個幾循環嘅狀態嚟嘅，即係佢又要認定一個，跟住咧就又有下一個出現。但係朵拉對於佢嘅整個人生又好重要，因為佢又係負責記錄咗卡爾尼卡畫嘅嗰個過程，因為是攝影師，所以記錄咗。即係有陣時候，我諗即係喺佢身邊，所以有人會用妙思去描述或者去指涉畢加索身邊嘅女性。但係我唔知道對於女性嚟講，呢個係咪一個好嘅指涉咧？即係佢係一個妙思。 對於現代女性嚟講唔好，我唔係好覺得好好咯。因為其實現代嘅女性都係覺得我哋自己有一個身份，我哋唔係附屬喺男性側邊嘅一個人咁樣咯。咁係咯，咁我哋頭先 skip 咗，其實 skip 咗佢老婆。 係。咁我哋唔係好尊重。 佢第一次結婚係喺1918年，喺二戰嘅末期啦。咁跟住佢嗰時同咗一個俄羅斯嘅舞者喺意大利嘅時候結咗婚嘅，仲要個後屘生咗細路仔嘅。咁亦都佢畫咗好多個時期係立體時期啦，亦都畫咗好多關於佢第一次有細路仔嗰樣嘢啦。咁 母乳子啦，所以有 係啦，所以有母乳子啦。咁跟住但係後屘當然佢都愛上咗第二個，咁就又進入咗下一個時期咁樣咯。 係係，剛才仲要講到話，即係究竟有邊個情人係主動即係同佢分開咧？其實就係吉洛，吉洛即係後期啲啦嘅另一個藝術家。 即係佢係之後自己去咗美國，跟住成名更加 係啦。咁就前幾年咧，其實又有一間拍賣行都幫佢做過一個幾大型嘅展覽喺香港嘅，咁你就會見到咧，就係今次就真係藝術家對藝術家啦。即係我覺得呢一個有陣時咧，你答翻阿仲要好想知嗰個樣嘢咧，就係點樣去對付一個渣男咧？就係你要揾翻個有翻咁上下 character 嘅人同你對冚啊！即係我覺得吉諾同佢嘅故仔係有趣嘅，就係藝術家對藝術家。咁就嗰個所謂 啊，你好少高高在上去物化我或者凝視我嗰樣嘢咧，有少少有得傾下啦，因為大家嘅能量值都好高。 係啊，同埋佢有少少同佢就係我反擊嚟，係啦，而唔係再係好似頭先話妙思重熟咁嗰只，佢甚至乎係。幾唾棄佢呢一個咁樣嘅諗法，即係即係佢真係覺得啊，畢加索係當女性係一個 老師㗎。所以最後佢基本上畢加索呢一次就阻擋唔到佢出回憶錄嘅，係唔知前後訴訟過幾次咁樣啦，跟住最後都係阻唔到佢咁樣。咁但係雖然咁樣，即係佢最後咧都係有另一任即係對佢係死心塌地嘅女性嘅，就係洛克。洛克去到臨尾嘅時候，你會發覺，即係嗰種至死不渝啊！即係已經畢加索死咗啦，咁佢最後都係喺翻畢加索嗰間屋度去了結自己的生命。咁所以呢個係咪渣男都會有好報咧？仲要 有噶，呢個一定要咁講。 呢個世界係冇報應㗎，係 咩？ 係啊，同埋唔關事咯，即係佢要報嗰樣嘢，未必係因為呢一樣嘅。 我覺得呢一個應該係仲遠個人嘅一個投射嚟嘅。 唔該曬。 翻嚟咧，我哋繼續講下畢加索喺藝術上邊嘅影響力，同埋究竟對而家嚟講佢嘅價值同埋意義喺邊咧？翻嚟繼續傾。欢迎回到第三节的学人沙龙，继续讲畢加索的前世今生。刚才我们讲到畢加索不同时期的作品与伴侣啦，就讲下他作为艺术家和渣男的关系。 渣男都不需要一定是往这边的。 令到不是我很难望你的讲这 些 时候。 OK, 啱啱 啱啱啱。令到观众大概有个印象。但其实畢加索还有很多身份的，即是举例他还是一个艺术史的研究者，还是一个收藏家。 其实畢加索除了是艺术家，还是一个收藏家，他都收藏了很多印象派的画作的，例如说是豆家都有很多。 其实会不会即係我咁諗咧，即係一個畫家，佢又好中意睇其他人嘅作品，而且收藏。其實會唔會佢自己某啲風格都會感染？因為尤其是佢真係每個時期畫嘅嘢完全唔同噶嘛。頭先藍色時期嗰個你係完全唔認得係阿畢加索噶嘛？會唔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 有㗎，即係譬如我頭先講嘅立體時期啦，咁佢都係研習咗好多，佢好中意塞尚嘅。咁佢淨係覺得塞尚係佢嘅即係藝術上邊嘅一個模仿者，或者佢直情去公開承認呢樣嘢嘅。咁佢都會有好多，佢都會參考，因為收藏好多作品啦，亦都好欣賞其他藝術家，咁佢都會有好多會模仿咗其他藝術家畫嘅畫風啦，或者係個 composition 啦咁樣咯。 有甚至有人話，即係塞尚之所以喺今時今日有啲人會認為係現代藝術裏面其中一個之父啦，其實嗰個藝術即係現代藝術之父有好多個嘅，即係馬內有提過啦，咁樣塞尚有提過啦。但係塞尚俾人掘翻出嚟，其中一個有人歸功於就係畢加索對佢嘅讚賞嘅，即係反而係畢加索 endorse 翻塞尚咁樣。咁而剛才講到點樣佢研究唔同時期嘅作品咧，有兩樣，一就係剛才講主題，有啲主題係其實佢不斷去揾前人點畫嘅，例如我哋話玉女。玉女是即係洗醋嗰個玉，即係浸浴嗰個玉。點樣去畫係咪？所以從學院派到之後都會去繼續揾啦。另外就係所謂城市裏面嘅人或者性工作者，咁呢啲都係佢常見嘅主題啦。風格又係另一樣嘢咧，就係佢中意去拆風格嘅。即係呢一個就係佢研究風格係點，然後就嘗試如果唔用呢個風格去重畫呢個主題，可以做到點咧？咁呢個亦都令到我諗係。令到佢同其他佢同期嘅大師會有好多溝通嘅談資，係其中一個可能性。 係特別我頭先講嘅沙龍啦，咁佢都即係好 active， 好活躍喺唔同嘅藝術家或者係直情係作家。其實佢有唔單止佢除咗畫之外，佢仲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啦，亦都有同設計界都會，譬如 Coco Chanel 咁樣，都會有同佢有交流，跟住佢哋可以一齊著間條衫咁樣，即係佢係好一個好多面向嘅人咯。 其中一個畢加索嘅。我想是他们都互相成名 咗之後咧，因為都係晚期啦，就係 Matisse， 即係馬蒂斯。馬蒂斯我哋一般印象中就係例如野獸派嘅畫作啦，到佢嘅即係一啲叫剪貼嘅樣式啦咁。但係其實佢同畢加索之間都幾多喺藝術上，尤其是美學上嘅溝通。 係，佢哋一開始喺又係都係嗰個年份啦，咁跟住佢哋就相識啦。相識嘅時候，佢哋係知道對方存在，但係咧都有啲，因為阿 Matisse 其實係大過畢加索12年嘅，咁佢一定係喺佢嘅，佢又係一個好 creative 嘅人啦，咁佢亦都係風格上面會有改變啦，咁所以對於畢加索嚟講咧係有少少敵對，即係覺得我要追趕呢一個人，都唔係敵對，但佢哋都係敵對同埋友情，佢哋共同存在，佢哋直情係去到一個位，中間有一個位，佢哋係唔同對方講嘢，唔同對方溝通咗好一段時間，係去到晚年嘅時候咧，到咗係阿 Matisse 嘅晚年嘅時候咧，佢哋 friend 翻嘅，佢阿畢加索係成日會去探Matisse 嘅，好似話嗰陣時 Matisse 開始病咁樣啦。咁咧，我哋可以講一講一張畫喎，係喺 Matisse 死咗之後嘅四年嗰度畫嘅就係、 是。大牛頭的植物呢幅畫，1958年。 係啦，咁其實我解讀呢一張畫咧，就係因為其實 Matisse 大家都好知道，佢有好多好出名嘅，就係一個紅色嘅房間咁樣啦。咁點解我就見到呢一張畫咧，係一個都係用一個紅色嘅房間，而喺 Matisse 咧喺早期咧，其實喺1905年咧，佢有個展覽咧係。做了一張一模一樣 composition 的畫，是一個窗打開了叫做開窗 open window 的一張畫，那又是完全個窗是這樣打開，一個牆的畫那個比例是一模一樣咁樣啦，咁我就覺得啊，其實佢係有啲懷念 Matisse， 咁跟住所以就畫咗一張紅色嘅房間，再加埋一樣嘅比例，一樣嘅構圖去畫。咁牛頭咧呢樣嘢咧，我覺得喺呢張畫度咧係亦都係比喻咗佢自己男性嘅形象啦，好暴烈啦，或者係好權威性嘅一個形象，亦都係關於死亡嘅，覺得係。 定唔係話緊啊 Matisse？ 我谂其实我觉得两个都系 系嘛 系嘛真系啊！ 我觉得系两，我觉得咯，系啊。 嗱，我自己咧都唔怕讲，即系我对于马蒂斯嘅艺术嘅判断系即系高于毕加索嘅，即系我认为，因为对于我嚟讲，即系嗰种表现主义所带俾我嘅情感系强烈好多嘅。而窗呢个咧，对于我嚟讲系马蒂斯一个系列作里边好重要，就系佢话俾我听嗰种。為人處世的狀態，因為就算在戰爭期間，你都會找回 Matisse 畫一些很平靜的窗，即是那個你當你看到年份再認識歷史，然後再看幅畫，你會發覺好像很不連結的，那件事你是要思考當時他應該是聽緊 context， 是啦，在那個炮軍之中他都是很靜地去看著這個窗，而對於我來說畢加索是捉錯用神的，即是他很鋪張的那件事，即是Matisse 的紅是紅，但我們不會覺得它有侵擾性，是但是當畢加索再用的時候就會有一種奇怪的拼貼的效果出現了，但是的確牛這個呢就是它經常都會用到的符號，在其他畫上面都會用到， 是啊，在有一幅很出名很出名，就是在它的戰爭時期所畫的一幅畫《格爾尼卡》，係啦。咁我相信其實呢幅畫咧，係可能係其中一幅認識畢加索而唔認識佢畫嘅人咧，都話唔定會有機會睇過嘅。係啊，因為呢幅畫嘅產生咧，係啦，首先就係西班牙內戰，跟住咧就係嗰時候同時間就係二次世界大戰。咁納粹德軍咧就係突擊係《格爾尼卡》。呢、這、一個咁樣嘅地方，咁啊造成非常之傷亡慘重啦，咁樣，咁啊當然畢加索聽到知道呢個消息，佢當其時喺巴黎嘅，係啦住，咁佢就畫咗呢幅畫啦。而畫呢幅畫嘅原因係因為當其時係有一個World Expo， 即係世博，咁亦都係因為我入去咗世博，所以我係真係有感覺㗎，即係、那 個、你去咗當年嘅世博？ 唔係，我去咗今年嘅世博。跟住咧，我去Madrid 嘅時候睇佢呢幅畫，知道係嗰時喺世博。咁我嗰時而家喺世博就即刻聯繫翻。我等間都想講嘅就係、是、咧，我見到好少咗好多 art piece， 尤其是如果當講戰爭嘅時候，但係以前係好多。 講戰爭嘅 art piece， 同埋呢個係其中一個最出名啦嗰個情況。嗱，即係我唔知係咪關於攝影啊、錄像啊已經代替咗呢件事，但係嗰個時候就，所以我好有感覺啊！嗰個時候咁樣反應到，我最有感覺當然就係、嗰兩隻動物啦，所以特登頭先就係俾咗呢一半俾大家睇，就係嗰隻牛 同埋嗰隻馬， 同埋嗰隻馬，大家都睇下其實佢有啲咩象徵咧？佢自己就有講就係話暴政，隻馬就係人民啦，係啦。我唔知道大家點啊，因為佢成日都可以喺唔同畫裏面動物有唔同嘅象徵啊。 我有少少加插翻女人嗰邊啊，有佢畫緊呢一幅作品嗰陣，其實係佢當時同緊多拉一起，咁佢自己本身都是一个摄影师同埋艺术家咯，咁佢係有去到拍摄同埋记录低佢画呢一幅画嘅过程咁样。 刚才讲嗰、那个马嗰、那个构图呢，其实因为佢都有嘅。嗱呢幅画呢，我哋即係观众睇嘅时候可能就相对去小，但其实几大张嘅都。 好大张。 咁但係呢据说毕加索只係用一个月去画起嘅。OK， 咁但係前面唔計佢應該係草圖啊、構思等等。咁有啲嘅構圖喺剛才我哋講緊即係喺M 加博物館裏面嘅展覽都有啲草圖，可能我哋會見到咁。咁但係講一幅畫呢，就係裏面其實佢係減低返少少嗰種抽象化嘅，佢係俾你見到係一個戰爭嘅過程。而畢加索對於個世界嘅意識形態啦，對於和平嘅關注呢，撇開佢渣男嘅身份、，OK， 佢係有一個幾明顯要去倡議或者要去表達嘅一個身份，佢都知道要借助自己作為一個成名藝術家嘅身份去講嘅。咁、所以有兩個方向嘅，呢一幅就係一種睇戰爭嘅殘酷而講反戰啦、另一個大家都會記得嘅就係和平鴿。其實佢都係會畫好多呢一類型嘅作品。 係，佢都有個講法，即係佢真係有講過話啊，其實藝術係可以俾我幫到呢個世界發一啲聲咁樣咯。 其實係呢一幅畫，佢特別係受訪講出嚟，我點解要咁畫？佢真係好有意識，亦都係講明我特登係咁樣去。推廣呢件事，同埋頭先講啱咧，呢幅畫係大家好睇得明嘅。你直情一望落去咧，你一感覺嗰啲人面嘅扭曲，另一邊，頭先阿 Alpha 講嗰邊就已經好知道嗰啲人喺戰爭上面點樣嘅情況。點解特別去注視嗰幅馬咧？係因為頭先所講咧草圖裏邊咧，佢五十幅草圖裏邊咧係有十二幅係關於個畫嘅馬嘅。而且喺 Empress 裏面睇到嗰幅馬嗰個樣咧，同而家喺個畫裏面個樣咧係唔同嘅。係啊，即係證明佢係一路喺度描繪緊嗰個畫馬係應該點。其實我自己睇嘅時候，我以為個馬都係講緊一種扭曲嘅，但係有啲嘅分析亦都會話佢代表一啲前面嗰啲就係一啲嘅扭曲，好慘，而個馬就係代表人民，而佢想用馬嚟代表我繼續會去抗爭，所以我每次我自己讀到嘅時候咧，感覺上咧就係覺得佢係。 我哋算唔算要還佢一個公道咧？就係因為好多當未認識藝術，尤其是藝術史嘅朋友去睇畢加索嘅時候，都會可能會好快地講句佢亂畫嘅咁樣，或者我都畫到啦咁樣，呢啲成日都聽到嘅台詞。但其實我哋去研習翻一個藝術家嘅嗰啲草稿啊，佢嘅畫作嘅細節嘅時候，其實就。佢係好多心思去理解，例如個馬同個牛同緊燈形成嗰個三角嘅構圖，其實呢啲全部都係一個好熟習經典構圖之下所設計出嚟嘅形狀。咁所以我估即係去睇佢畫作，除咗係講緊藝術上意識形態上，亦都係睇緊個藝術家嘅嗰個心血咯。 係，其實佢都係一個非常之努力嘅藝術家，佢應該係後屘。全世界最多作品嘅藝術家，即係入見歷史世界大全噶嘛，佢嘅 如果親筆畫嘅應該係佢， 長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啦， 都 係佢一生創作過超過20,000件作品，跟住後期仲會繼續去探索新嘅形式，除咗繪畫之外，仲有雕塑、陶瓷等等、版畫等等， 版畫佢都好多件。 我哋下一節咧，即管翻嚟就講下，其實畢加索除咗繪畫之外，其他藝術作品係點樣表達，同埋佢對在世現世有咩影響？翻嚟繼續傾。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学人沙龙，我哋继续讲毕加索的前世今生。咁刚才就提到啦，毕加索对于整个艺术史啦，尤其是佢当时嘅时候嘅嗰个影响，佢做好多嘢其实都比其他人新或者快好多。 嗯，但係同埋同時間唔止淨係影響咗藝術，亦都有設計方面佢都有涉獵。例如話好多書嘅封面，或者雜誌嘅封面，或者係甚至係舞台劇劇場嘅場景，或者服裝嘅設計，佢都係有涉獵到有做到 嘅。係，咁佢嘅即係佢其實對於自己嘅作品嘅派系嘅多變都係好了不起嘅。但係你諗下，如果佢擺喺現代咧，即係佢咁中意發掘新嘅派系咧，咁但係其實啲派系可能如果佢而家先出世啦，咁啲派系已經有全部人都係。已經有在這裡了，那他還怎樣去在現代這個藝術去生存？ Muse 覺得他是了不起呢？ 你 feel 到他了不起嗎？ 很不真誠， 他有沒有少少的語氣是鄙視的？ 不是的，但我覺得派系其實真的很多都不是他去新去重新去發展，因為其實譬如立體派系可能是塞尚，跟著抽象派其實康丁斯基已經做得很好，即是做了一些很出即係再出眾啲嘅抽象啦，係啦， 或者純粹抽象啦，即係其實我哋講抽象，其實都可能要傾少少先嘅，即係因為大家一般覺得抽象就係睇唔明咁樣，咁但係其實抽象唔係想你睇唔明嘅，抽象係一個過程嚟嘅，而畢加索嘅抽象咧係好想你知嘅，因為剛才例如講到康丁斯基。佢嘅抽象就係純粹抽象啦，佢連個題目都唔話俾你聽係做咩嘅，佢就咁用即係樂章嘅名字就叫做題目啦。畢加索係俾你知嘅，基本上我哋知道佢畫緊咩，咁所以有過程，所以有個故仔噶嘛，就係講緊當喬布斯要去設計嗰個新嘅智能電話嘅時候，一開始嘅時候，佢其中一個去交出嚟啟發佢嘅設計師嘅就係一張畢加索畫緊好多隻牛嘅一幅圖。就是從最巨像的牛，然後一路簡化簡化，最後是一個好像一線畫的一隻牛，當然都有即一些叫做生殖器啊，有個牛角啊等等，但這個過程就是抽象的過程，就是說巨像的反應我們怎樣可以抽走一些多餘的細節，然後慢慢剩下低我們都還認到呢，這樣這個就是抽象本身了。但是回頭說，即是 Cam 所說，就是派系在這裡又不是你發明抽象，又不是你發明立體主義，咁其實佢 唔出名啦， 係咯，去到而家仲有咩價值咧？ 我先問一樣先，阿 Cam， 你覺得佢喺，因為頭先阿米哈都講嘛，佢係我學識咗個風格，跟住佢係拆嗰個風格噶嘛。嗱，我認為拆得好，都應該係一件好了不起嘅事嚟嘅。 係嘅， 掂唔掂過了不起？係實啦，係咪？係啦。咁會唔會？但係你都覺得可能佢就係有啲未必拆得咁好，係反而係似多咗。 唔係嘅，我都覺得佢拆得好嘅，咁都要讚嘅。佢真係好努力地，因為其實佢唔係畫一兩張去講嗰個 topic， 佢係真係畫好多好多。其實咧，我覺得藝術家咧，你如果相信嗰一樣嘢咧，你做100張。咁你就贏㗎啦，即係你唔好就係我相信嗰樣嘢，咁即係可能話哦呢樣嘢我都識畫啦，咁你畫一張畫兩張，你冇影響性，但佢真係畫好多好多去證明自己真係有去 study 去學習去研習嗰一個派系嘅嘢囉。 嗱，其實但係佢都會出名嘅，喺現世代，即係佢個人係咪？即係頭先我哋第二段阿法一路喺度講緊佢啲。女朋友嘅情史嘅情況，即係佢嘅情史係會令到佢爆咗出嚟， 爆咗好多諗法， 爆咗好多， 做咗創作， 爆咗好多新聞， 同埋係咯，同埋佢爆咗好多新聞。 跟住咧，佢嘅女朋友唔只得兩個企眼或者一個企眼，佢全部都可能會出嚟同佢一齊去撐一齊企眼。所以我能夠想像到喺藝術界裏面未必有一個好似佢咁。咁多新聞咁爆爛，不過就睇下佢個藝術成分，以前就可以蓋過佢其他嘅一啲大家可能未必咁鍾意嘅情況。 我哋嘗試即係或者我啦嚇，嘗試將佢嗰個藝術價值同佢個藝術家形象嘗試分開咗先。因為藝術價值剛才三次希望聽眾觀眾會自己去判斷究竟嗰個藝術水平啦。咁但係好肯定嘅就係畢加索咧係確立咗某一條線嘅藝術家形象嘅。有另一條線係梵高所代表嘅。 就係咧懷才不遇啦，在世好窮啦，冇人識啦，咁之後就好叻啦咁樣啦。咁一個就係梵高形象，另一個形象的確係畢加索嘅。呢條線上邊咧都有唔少嘅大名嘅，對於我嚟講有達利啦，有 Andy Warhol 啦，有村上隆啦等等。咁呢一班嘅藝術家咧，其實佢哋都係好識去經營自己。 嗯， 咁呢一個我諗係似剛才阿 Cam 所講，就係佢哋好似有一種商家嘅一個感覺嘅。 嗯， 但係我嘅理解，尤其是我對於文藝勞動嘅重視，我覺得你又唔怪得佢。即係當藝術家要自己成為一個生意人，佢一定要識得去點樣去包裝自己，點樣去同嗰個世界打交道。同媒介打交道，咁所以我就係覺得畢加索，如果我哋俾一個叫做假設性嘅想像，就係、是、畢加索去翻今時今日，佢會唔會紅呢？ 嗯， 我其中一個覺得就係、是、如果佢嗰種精神就係其中一個剛才講啦，佢肯去經營自己同個媒介，佢應該係不斷打卡同埋 係 不斷會係咁將自己的情 存在感 係情節講出嚟啦，即係不斷去 tag 唔同嘅人啦。我諗佢呢一個起碼最基本會做到啩，應該。 同埋佢好會去試新嘢啊，因為咁所以我覺得有新科技或者 AI 嘅嘢，佢會跟得好貼，同埋用嚟創作㗎，真係會係咁。同埋佢本身嗰陣時去解構或者係碎片化，係因為回應當時即係好現代化或者工業化嘅社會個氛圍個世界。咁當今時今日有個虛擬或者演算法或者社交媒體係令到我哋嘅生活係再進一步碎片化嗰陣，我覺得佢係都會走住嚟講嘅。 即係 up to day 嘅喎，係嘛？即係所以佢跟到個步伐。嗰、那個情況，我頭先如果講開頭先呢啲咁嘅形象，再包括曬其他嘢咧，我想問佢係咪都奠定咗一個就係藝術家係自由奔放不羈啊？嗱，因為我以前係有啲你話梵高，即係話ID 啊，好不得志啊，或者點樣啊，自己喺度做自己嘢啊，其實係畢加索，即係喺一個 layman， 我哋啲唔係睇咁多藝術品嘅，因為畢加索令到我覺得藝術家係。奔放不羈，感情好丰富，系啊，即系我唔知系咪佢有所影响，因为佢系好肯去，好肯话被表达咗出嚟系咁样噶嘛。 我谂系真系好多唔同性格嘅艺术家，即系譬如现代我谂起头先你讲村上隆咁样啦，咁佢都系，我觉得系，我觉得同毕加索都系好似啊，即系好将学自己嘅样嘢可以打入品牌做商。熱化咁樣，我喺一個 party 喺度見到佢係嚟咗香港啊嘛，佢上牌，咁跟住咧佢係唱歌跳舞 rap 咁樣咯，跟住我心哇犀利啊！ 嚇、你呢個時候又了不起， 係啊，喺現代佢就了不起咗。 因為佢仲在世，我要如果佢睇到個節目，我都會覺得啊你好了不起嘅咁樣咯。 所以嗰個就係究竟藝術家係喺佢個作品之前定係之後嘅一個。位置感嚟嘅，我覺得。咁但係畢加索除咗呢個位置咁強咧，我覺得剛才講到個字就係話佢跟隨嗰個步伐。呢、這、一個有少少我係想處理嘅，就係、是、我覺得佢嘅偉大啦，去到呢一 part 我都講佢嘅偉大就係佢係好意識到個藝術史嘅走向嘅、因為佢所關心嘅唔係單單係佢自己嘅創作。仲係個創作所處理緊嘅藝術史嘅一個脈絡，同埋呢個脈絡所處理緊嘅嗰個當代究竟係個乜嘢嘅當代，乜嘢嘅一個意識形態，佢咁樣先能夠回應緊幾個大嘅脈絡，導致到雖然佢係好似破一啲嘢係人哋做緊嘅咁，但佢破得好好，同埋佢轉向係大家係會跟隨佢，因為佢其實係捉到嗰個方向感，咁而當一個藝術家係有一個咁嘅 vision 嘅時候咧。咁佢就你真係冇得唔服佢㗎喎，即係佢能夠捉到咁係好多嘅研習同知識之下所帶領出嚟嘅一個結果咁樣。 係啊，同埋對我嚟講呢，佢係好成功啦，所以佢客觀係一個成功嘅藝術家，我覺得幾客觀㗎啦、你問大部分普通人呢，其實都會識到畢加索，而頭先大家討論嗰啲呢都可能未必會認識嘅、而呢我覺得呢頭先講開抽象畢加索跟住大眾呢、件事咧，我特別想討論一下。如果佢抽象得嚟係非常個人化，係會令到冇人捉到佢其實想諗乜、而佢亦都係好公開話俾人哋聽，你自己去 read 啦。咁即係話我乜都得， 咁即係亦都可以係乜都唔得，即係對於一個大眾嚟到講，咁樣嘅抽象嘅情況咧，其實真係對大眾啦，除非對一啲好專業嘅情況啦，係其實真係冇 connection， 即係冇一個聯繫喺度。而阿畢加索佢有咗個命題，而且佢有一啲嘅抽象化咧，我認為係同群體係有啲關係，同個時代有啲關係咧。我覺得就係同佢個觸覺係有關，咁令到我哋睇嘅時候咧，我大概明到，亦都感受到，我覺得佢幫助到人哋去一啲大眾去點樣欣賞藝術。 但係我想問 Alpha， 即係嗱，如果你要代入畢加索，因為作為一個畫家啦，AI 時代 AI 畫畫嘅降臨啦，你覺得衝唔衝擊到畢加索咧？ 佢可能會用佢嚟做一啲新嘅作品，或者係攞嚟啟發自己，或者可能佢會用佢嚟點樣去 inspire 翻自己，會唔會衝擊到佢？ 係，因為畢加索好似好長期都係能夠啊個世界點樣轉咧，佢好快就可以適應到喎， 係， 同埋甚至係唔係適應添啊，係利用嗰一個即係新嘅媒介又好，新嘅媒體又好，即係我睇佢一路轉變嗰、那個。風格同埋使用嘅技法，你就會見到呢樣嘢。 係，今時今日嘅即係適應力係最緊要嘅嘢啊嘛，即係喺度生存。 係，我覺得佢會去同 AI 去畫一幅我畢加索嘅諗法喺 AI 點樣呈現嘅話，即係我覺得佢都會咁樣去做，而且 market 呢件事咯。 係，即係其實嗰、那個、即係而家係佢會玩 conceptual 咯，可能即係係概念藝術咯。係，係啦，即係佢會睇用你翻你頭先嘅講法，就係佢同 AI 去合作一件嘢，跟住再擺翻出嚟，跟住就可以啊揾拍賣行一齊去叫價。 佢始終嗰個了不起，咁 我覺得佢都覺得個了不起係喺個營運上邊嘅了不起。即係但係對於我嚟講，我估啊，我哋應該估唔到畢加索會點做。即係呢個先係 畢加索 嘅厲害之，因為其中一個畢加索即係我覺得好過人嘅地方就係佢好大膽推冧自己所有嘢。所以咧，希望通過今集嘅學人沙龍咧，觀眾除咗見到畢加索創造啲乜嘢，仲見到佢點樣破壞一啲嘢。破壞佢自己嘅東西，破舊立新。我哋下一集繼續去講其他嘅故事，其他嘅作品。Thank you.